既然是世界学生日，所以说学生都是青春活力的哈，我们一起来度过。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大学生创业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创业阶段的这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的这种题材。 我们将会带大家进行一个盘点式的榜单推荐哈，就是关于创业和创业相关的那些影视作品们。同时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本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在上下两个时段将进行两次的视频的连接，也就是我们微信的连线，那分别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及在英国。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对，这个我刚刚收到了消息说，我们在传媒大学的前方记者清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视频连线，看我们这个第一次连线能否成功啊。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Hello， 清纯能听到吗 ？Hello，Hello， 能听到吗？ 哎，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链接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好。没有关系哈，我们也是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好饭不怕晚，而且说实话，前两天我跟大锁都是传媒大学的嘛，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到学校里面，说那时候还是秋天吧，秋天他说来到学校校园里面漫步了一下，他说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感觉？他就说你知道吗？满满的都是活力，满满的都是恋爱的气息， 都是恋爱的气息。 对，我觉得他是一种感觉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就不一定指的真的是恋爱，而是一种就是好像他也在跟这个学校相恋了一样，这是他的原话。我理解的就是一种很幸福、很青春，然后很活力的这种，就是应该算是春意盎然的这种感觉，虽然是在秋天发过来的这样一段话。 那我的天，在其实啊，这个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不仅仅可以发现恋爱，而且还可以发现我们的网红食堂。这个我刚刚终于跟我们的前方记者取得了联系啊。来，现在有请我们的记者清纯。清纯你好。Hello。 Hello， 能听到吗，清纯？ 我可以听到。 好，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嘛，刚好到了吃饭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网红食堂南苑食堂。其实说到学生时代嘛，食堂在每个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学校的食堂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在现场呢，就随机的抓取一位学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食堂。我们来搜寻一下，这个同学你好。 哇，你 哎呦，正在吃着呢。 你真的要在其他人吃饭的时候？ 有点残忍。 哎，同学你好，我们是青年广播的。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是这里的学生吗？ 对，我是传媒大学的学生。 啊，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啊，我要介绍我是哪个专业的是吗？我是一期播本的。 哇，好幸运啊，就抓到了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对，现在是在上镜。对， 捯饬一下。 啊，没有关系，已经很帅了， 很帅， 已经很帅了。对，我们听说这是你们的网红餐厅啊。 对，很出名的，我们学校的一个刚刚翻新过的食堂。 刚刚翻新过的食堂，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这里食堂最好的特点在哪里？ 最好的特点啊，我觉得大家这么逛一圈一看就能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有一种在咖啡厅里的那种感觉。 高档是不是？ 对，非常的高档高大上的感觉。对。 那同学，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今天是什么？什么节日？ 好，那我来科普一下，今天是世界学生日。 还有这么个节日？ 对，世界学生日。那么你觉得你对我们同龄的青年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对同龄的世界的青年同学吗？ 世界的青年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天 天向上。 对对对，好，谢谢我们的同学。哎，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哦，我还要说名字吗？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一期播本的孙庆坤。 好，谢谢我们一期播本的孙庆坤同学。那么好，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非常感谢青春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报道， 拜拜， 非常感谢。 好。 哎，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啊，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段现场报道啊， 嗯， 这个也是给我们重新领略了一下我们这个网红食堂。 哎，没错，今天清纯也是这个带着这样的一个小装饰哈，嗯，更可爱了，而且真的是非常有活力，看到确实有点残忍，人家正吃着饭，然后就 人家正吃着面呢，然后你。哎呀， 对对对，打断了哈，但没关系，你看这饭菜有多香， 嗯， 吃的特别的使劲儿哈。 对，而且啊，嗯，这个我们真的可以看出来，现在年轻人，现在大学生朋友们，而且大学生群体， 嗯， 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棒， 嗯， 而且在这种网红食堂，咱们管它叫成网红食堂， 嗯， 这也是传媒大学为学校为学生做出的一个福利嘛。 哎，是没错哈，就改善了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 嗯，没错啊， 嗯， 这个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个连线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重新说回我们的今天的主题， 哎，没错， 的这个职场创业啊，大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去干点什么的这种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排行。 嗯，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大佐哈， 嗯， 你们班或者是你周围有没有学生自己已经在创业了？ 创业， 学生在创业， 学生创业的话，这个还真的，没那么多吧，但是也有，也会有，就比如说，嗯，发公众号。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公众号， 嗯， 然后每天去写文章， 嗯， 当这个段子手， 哎， 或者是自己在微博上弄那种美妆博客， 嗯， 然后再普通一点的，就是那个卖货呀， 嗯， 微信上的微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代购啊。做点这些小买卖什么之类的。 哎，毕竟是学生嘛，肯定一开始都要从小的这个方面去做起哈， 嗯， 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开公众号啊，卖东西啊，或者是比如说比较擅长拍片，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其实现在他们已经领先了，就是在校期间甚至大二大三的他们就已经去办自己的公司。 哇， 对，然后小公司做一些影视方面的东西啊，或者做一些其他专业性的东西。 我们不一样。 哎，对，真的是不一样，有很多人已经超前了哈。那可见这个大学生创业真的是既是国家鼓励的这样一个政策，同时呢也是很多学生所选择的就业的方向。 没错没错，因为你看啊，现在咱们这个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要好， 嗯， 但是呢一年也要比一年更困难一点。 嗯， 国家呢也是从各个的角度来扶持大学生创业。你就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的东艺产业园， 嗯， 对吧，它就是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孵化基地。 嗯， 只要你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好的创意， 嗯， 国家就给你投钱让你自己去做。 嗯，还真的是哈。那既然想要去创业的话，肯定就要事先去做一些功课和准备了。 嗯，没错。 那如果要是做功课看书，这个从书本上啊，或者是朋友前辈那里去获取常识，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那闲暇之余也可以通过一些影视剧作品来学习一些相关的职场方面的内容。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这个和创业相关的和创业就业相关的这种职场的影视剧作品大推荐。 没错。嗯，对，那就先来推荐我们的第一部影视剧作品啊。 嗯， 是什么，你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哎，那么第一部影视， 嗯， 也就是我们今天 Top 5里面的倒数第一名啊。我们是从后往前为大家去推荐的。 对对对对对。 第五名，第五名呢就是影视剧，也就是电视剧《创业时代》。那么它呢， 嗯， 是根据作家傅瑶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华策影视出品制作，导演呢是安健执导，同时呢， 嗯， 是编剧张挺编剧的中国首部创业型题材电视剧。 哎，这也是中国首部创业型题材的连续剧啊。 嗯，还真的是。 嗯， 而且现在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它的这个播出啊。 没错， 现在都卯着劲儿，我们也是非常期待。那演员阵容呢也是汇聚了， 非常强大。 对，汇聚了黄轩、 Angelababy、 杨颖，同时还有周一围、张小千、印小 小天、戴乐乐、韩童生、王耀庆、王学奇等老中青三代优秀的演员班底。 没错。 嗯，它内容呢也是讲述了一群平凡却优秀的年轻人行走在 IT 江湖当中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 哎，这部这个叫做《创业时代》的电视剧啊，这个其实它的看点还是蛮多的啊。你比如说，一共有两大看点。 哎， 就是第一大看点呢，就是说这个黄轩变身互联网民工啊，这个应该那叫码农。 码农，对，还真的是。 对， 他们、就是 IT 男嘛。 对 ，IT 男，这个有很多称号嘛。然后我记得之前在那个佟大为的一部电视剧当中，他管自己叫码农，对，也是互联网民工。我们就是电视民工嘛，不对，电台民工嘛。嗯媒体 对啊对啊、其实都是大家自嘲的方式哈， 没错、 但是你看他也是变身了互联网民工，也就是 IT 男之后，也在逐渐想着去创业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个黄轩除了他之外呢，还有 Angelababy， 他也是献出了两个第一次啊，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电视剧《创业时代》当中，这个黄轩饰演的是创业者郭新年 ，Angelababy 饰演分析师纳兰，那么携手一起建立了移动互联网风口之上的这个创业的一个公司，然后开展了一场商战啊，一场大战。那么戏里面呢，郭新年和纳兰共同合作，并肩前行；戏外呢，黄轩和 Angelababy 新鲜养眼啊，就是俊男靓女的一个搭配。 哎，真的啊，这个可以说这几年来，黄轩他不断在这个影视剧作品里边，一番一番的来磨练自己。从这个《红高粱》啊，大家都看过这个《红高粱》对吧？从这个《红高粱》里边善良正义的张俊杰，到这个《芈月传》里边这个宽厚啊、老实的黄歇啊、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女医明妃传啊，女医明妃传里边这个矛盾腹黑的这个叫朱祁钰啊，这个 对对对， 到这个亲爱的翻译官里边冷静干练的程家阳，每一个角色呢， 我超喜欢这个角色。 嗯，对，这部电影我真的不是这部电视剧我真的看了，把它全篇看完了。 对，他在里面真的是汇集这个智慧、美貌，还有各种这个高情商于一体。 没错没错， 真的是特别完美的一个男性的形象。 对，可以说他通过这么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把每一个角色呢都展示的这种个性鲜明啊，而且让人过目难忘。 嗯，那么刚刚说到为什么杨颖，也就是 Angelababy 献出了很多第一次呢？首先就是她前一阵刚刚生产嘛，生完 baby 了，生完宝宝了。那生产之后的第一次出演就献给了这部电视剧，也就是即将播出的这个《创业时代》哈。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她也是尝试这种非常新的一个角色，因为 Angelababy 之前所素演的角色可能很少有这种特别干练，然后职场女性的这种，所以也算是对她角色上的一个第一次了。 没错啊，这部电视剧叫做《创业时代》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关于这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创业的一部电视剧。其实它作为这个国内首部以创业题材为类型的电视剧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可以值得去看一看，就是看一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去想的，我要怎么样把我自己的这种愿望呀和梦想去付出行动，付出实际，怎么把它实现出来。 嗯，还真的是也许就能从这个电视剧当中去找到灵感哈，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些灵感。 没错，而且在这个创业时代当中呢，它也揭露了整个的商圈啊，商战的一些小内幕。说这个创业者只能血拼种种种种啊，就像这个狄更斯在这个《双城记》当中不是写过这么一句话吗？叫做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这句话可以放在80年代，可以放在90年代， 也可以 放在现在而说。 是的，是的， 它可以放在每一个年代去想，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每每遇到一些困境，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这句话的存在，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突破口哈。 对，你就比如说像这个最近的一波新闻热点，对吧？这个各种共享单车，他们最开始就是，你比如说 offer， 看到 offer 跟摩拜起来之后，然后发现是一个这个商机，很有前景，然后纷纷效仿。你比如说这小蓝车，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小车，对吧？但是最近也是出现了这各种各样的 问题 存在啊，这个 其实这个它就是一个创业的本身的利与弊。肯定我自己去创业，我看到了一个商机，肯定要比在其他老板手下做这个自己手头的工作忙忙活活那样，肯定要比那样的更好，而且要更有前景一点，但是风险会很大。 还真的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就是在本科的时候在一个创业的孵化基地做过实习嘛，就是工作，然后当时也是接触到了很多的创业团队，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团队，或者是刚刚毕业一两年，就是非常年轻。那他们的特点就是这个想法然后特别的多，同时也特别敢去尝试，但是可能因为种种条件的不足或者是经验的这个缺乏，导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哈，可能经过几年之后就变成泡沫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的那个工作状态，往前一起去拼的状态，真的是让人就感觉特别有活力，特别有青春的力量的。 没错没错，其实啊，哎呀，这个创业呢，其实咱们俩在这儿干用嘴去这么聊，其实也没那么合适，因为咱们两个也不是那种经历过创业的人。 对 对，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来了解其中的这些奥秘跟奥妙啊，这些人应该是去怎么去做的，怎么把自己的想法去付诸实践的，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去来了解一下创业那些背后的秘密。 没错。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业时代，讲述的是 IT 也就是互联网界当中的创业故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我们学习或者是规避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哈。那还有一部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这个喜爱的电视剧，叫做《欢乐颂》。 哎，这部剧可这个太火了啊， 是 吧？《欢乐颂》一部和二部嘛。 对，一和二已经出现两部了。那这里面的很多个，不管是男性的角色还是女性的角色，除了生活当中的他们之外，那些职场当中的种种案例或者是种种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而且很多的形象也变成了就是很多年轻的职场界人士，不管是白领啊还是创业者们所去效仿的一些形象。 没错，或者说整个的电视剧就是从这些创业者身上得来的灵感。 哎，没错， 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五个女孩吧。 五美， 对，五美外加一个那个创业的那个男的叫王百川。 王百川， 对，外加一个他。 对， 其实这六个人就可以大体上的去涵盖我们整个创业团队，不是整个我们现在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走入社会，你的各种各样人群的工作状态，包括有创业的。你看王百川不就是最开始 对有点跌宕，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稍微有一点不太顺。 对，然后这个樊胜美啊，对吧，他的人生。 对对对，因为家庭也会给他一些压力，然后职场也在给他压力。 对，然后还有那种类似于安迪的女强人的形象， 职场的这个成功人士哈。 对，然后完全不考虑，不是不能说不考虑吧，就是不在乎自己的感情或者是这个情感生活上的问题。 就是始终往前冲的这种状态。 对，女汉子类型嘛，这个我之前也问过好多的女生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总说自己要么就是女神经，要么就是女汉子。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女生总认为自己，我既然能自己干的事儿，我干嘛还要需要其他人来帮助我呢？然后就每天活得大大咧咧的，但是也特别的开心。 对啊，就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就这样，是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特别的幸福。 对，是的，是的。 为什么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幸福？ 我也在好奇啊。对，但是确实现在很多可能更加自立一些了。而且刚刚说到了那几个形象之外呢，在这部这个电视剧当中啊，还有像这个许潇潇这样的，就是家里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公司。 没错。 还有像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邱莹莹啊，然后同时还有关雎尔哈，就是比较青涩一点的小女生。 对， 然后他们在职场当中不管是找工作呀还是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对，其实我们也许在这五位这个五美当中还有一些他们的男搭哈，就是对应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男搭。然后 在他们的这些人当中都可以或多或少的找到自己或者是周围朋友的影子。 没错啊，这部也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四部这个有关于创业题材的，或者说咱们那个毕业之后生活类型上的电视剧啊。这个欢乐颂也是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了，分为一和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这首欢乐颂的主题曲。 哎，我相信大家又要跟着一起哼起来了， 一起来听。 你听得见吗？风一直在吹。嘿，你看得见吗？我偷偷掉泪。我梦见一只蝴蝶在飞，飞过那高高的谷堆。远处的雪燕，那风景好美，想再看一眼。失明的城市，用灯光遮住影子，我视而不见，那灯光下的黑暗。美丽的月光已经被隐藏，天空下起雨，淋湿了梦想。巨人的肩膀承托不起感伤，许下的诺言何时才能兑现？泛黄的照片还清晰可见，孤独的灯塔消失在海岸线。给我一点美，陪伴在我周围。失明的城市，用灯光遮住影子，我视而不见，那灯光下的黑暗。美丽的月光已经被隐藏，天空下起雨，淋湿了梦想。巨人的肩膀承托不起感伤，许下的诺言何时才能兑现？泛黄的照片还清晰可见，孤独的灯塔消失在海岸线。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欢乐颂》的主题曲送给大家啊！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聊一聊关于大学生毕业之后啊，创业或者是他们生活之中的一些类型的这种电视剧啊和电影的盘点。 职场方面的一些影视剧哈，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来到跟我们这边互动，因为在微信当中，也就是我们的微信的观看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有很多小川同学啊送来了好几朵玫瑰，然后同时呢还有 Mark 说祝学生们节日快乐啊，虽然大多数学生们忙于学习压力山大，但是还是希望同学们每天都能够开心，祝主持人珍惜大学最后时光，同时呢也支持大佐支持月月，谢谢、 啊，这个是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啊。再重新说一下，我们的今天呢11月11号是世界学生日， 17号 对啊，对，我刚说什么？ 11号 11月17号呢是我们的

半点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啊。这个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 的 R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世界学生日的特别企划啊，这个直播节目叫做我们。 我们不一样哈。 我们不一样。啊，对。 我们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呢是活力982，所以说呢在这儿共同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特别的节日。 没错。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交流方式。我们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是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就是 FM98.2 AM927 哈，这个两个频率。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链接，点击右下角进入之后一起互动起来。 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过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连线远在英国的一位小伙伴。 没错，还是很期待的。 哇，远在英国，你想一想现在咱们这时间，你知道是 现在是下午的5:35。 对，5:35。 在英国的话应该是几点呢？ 应该是几点啊，让我们来连线一下现在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读书的吴迪科。迪科你好。 迪克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好，我现在、哎、我现在正在英国伦敦，现在的时间是9:35。 早上9:35吗？ 在帝国理工大学。 哇，早上的9:35。 早上9:35。 哇， 对， 也可以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 现在帝国理工大学。 对，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 帝国理工大学读环境资源专业。对、 啊， 然后我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我现在正在，大家有看到座塔吗？这座我现在正在女王塔下面。 哇、哦、 然后这座塔它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开放，比如说在我们考试周的时候它会开放用来奋级，然后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考试压力啊什么的。 哇哦！ 然后它也是现在伦敦最高的无电梯的一个塔。 嗯。 然后现在我在这个区域呢，是被称为伦敦的科学艺术中心。然后就是有三所博物馆围绕着我们学校：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然后就是因为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嘛，所以说我们如果放学早的话，就可以进去逛一圈，就是还是种蛮神奇的体验。 啊， 然后后面有一个大的音乐厅，对，后面有个大型的音乐厅，然后很多红毯啊、电影节、一些开幕仪式都会在那里举办。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校的话，见到名人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嗯， 哇，给我们介绍。 然后关于这里的一些。对，然后关于这里的一些学习情况的话，因为它这里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挂科不能重考，所以说大家在这里还是需要努力用功学习的。对，然后如果你挂科的话可能要在英语多待一年。 哦，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迪科在这个英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报道啊。 而且它周围就是学校的这些建筑也特别有特色哈。 没错没错。还是要感谢迪科、 嗯、 希望你在国外的生活一切都好。在你的身后永远有祖国母亲照顾着你。 好，谢谢谢谢。 好，非常感谢迪科。 早上好。 好，那 好。 那这里情况就是这样。那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我们不一样，谢谢。 我们不一样。好的，非常感谢迪科，感谢。 好，感谢哈，真的是不一样。 哇，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这个有时差的缘故啊，还有这个网络延时的缘故， 对对。 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呢，可能会稍稍有那么一点奇怪，但是这也影响不了这个迪科在英国这个帝国理工大学，也就是在伦敦，就是那个艺术中心科学艺术中心为我们发回的这段报道。 哎，没错，他说了三遍自己的学校是哪里啊，就重点强调一下，可以见得他对于学校是多么的热爱，而且确实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介绍了很多他们学校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建筑。 哎，没错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迪科在这个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个大学生之后，就是毕业之后啊，这个走的这条创业或者是他们这个毕业之后生活道路上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影视作品， 没错。 那其实大佐，你平时看这种类型的，就职场型的电视剧吗？ 职场型的还挺少的， 比较少。 但是，对对对，但是我总比较喜欢看那种，比如说，警察呀，或者是就是律师方面的这种片子看的比较多。 哦、律政， 对。 就是 律政影片， 俏佳人， 律政俏佳人，那不是女生的吗？ 对，但其实你看这种片子的时候，因为也有所接触嘛，会关注到他们的哪些点？ 服装吧。 服装， 对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在警匪片里边，你就会发现警察，而且这个港产的警匪片居多啊，你就会发现那里边的警察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制服，然后里面是衬衫。 哎，还真是哈。那么我可能经常也是比较喜欢去看这种职场方面的这些影视剧作品，因为我们都是职场小白，那如何在职场当中抢先一步，首先这个外表方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职场当中肯定有一些必备的穿搭， 对， 像我们俩今天穿的这个 白 色的衬衣，对，白色衬衣应该真的是这个百搭款，而且是必备款，职场必备款， 没错。 不管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在求职，或者是我们在办公区啊，就是 office lady 或者是这个办公当中的这些帅哥们都是必须要备的，甚至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一开心一激动去一些这遇到比较好的品牌或者是比较好的样式，他们会每个颜色来一件。 哎，没错啊，但是话说回来，今天我们两个人身上穿的这件衬衫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字幕下面打着，就是我们的服装赞助零度衬衫。说真的啊，收到它之前，我真的没想到它质量能这么好。但是收到它之后，我真的感觉充满了力量，我们又是年轻人了。 哎，没错，青年人的衬衫哈，零度衬衫，感谢啦！ 大家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进行选购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公众账号。再说一遍，是零度衬衫。 零度衬衫，我记得他来的时候那个包装真的是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它里面特别的精致做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的哈。感谢啦！ 对，穿着这个零度衬衫呢，我们也更好的能步入到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去啊，这个也可以更好的去做我们这个创业的这些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或者推荐的这些影视剧当中，也可以去学习一下他们是如何去穿搭呀，如何在职场当中这个服装的一些设计和搭配的。 没错， 因为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一些借鉴嘛，毕竟他们都是走在这种潮流的这种前沿的人。 哎，对啊，这个今天呢，刚刚跟大家介绍完了两部有关于创业的这个电视剧啊，这个第一部呢是《创业时代》啊，主演是黄轩和杨颖，然后第二部呢是《欢乐颂》的一部和二部啊，这个大家肯定都熟知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第三部电视剧，名称叫做《猎场》。 猎场啊，最近正在热映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没错， 里面是胡歌作为这个主演哈，讲述了自己非常坎坷，从毕业之后的这个 不断的去尝试，然后不断的从这个自己，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大学生创业的典范，他在学校期间，然后除了上课之外，然后就已经在跟朋友进行创业了，变成了自己一家猎头公司。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甚至都就是被抓走，但是没有关系，他也没有放弃，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也在不断的去尝试着，同时呢也穿插了很多这个胡歌所饰演的人物和很多女士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对对对，因为都是职场小白，也就是他从毕业然后到之后慢慢发展的一个经过啊，现在还没有完全播完，所以我们也不能剧透太多。 对，这个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这个剧情梗概吧啊。这个该剧讲述了这个以这个郑秋冬，也就是这个胡歌啊，这个对对对，他的这个职场颠沛商海沉浮十年蝶变成为专业猎头的成长故事。其实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跟胡歌本人的经历也有那么一点像，有没有感觉到？ 还真的是都是有一点点坎坷的。 对，说这个郑秋冬呢是为了个理想啊继而坚持不懈的人，在这个好友老白和女友罗伊人的帮助下呢，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不想这个老白突然的去世与自己事业的一夜挫败，让这个郑秋冬是危机重重。然而他呢是并不甘心发愤图强，而且在这个女朋友的帮助下平安的度过了难关啊。这个直到后来两个人这个又对其他人产生了情愫嘛，也就像刚刚月月说的，跟这个好多的女生啊有这个发生了 一些 故事，哎，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为大家稍微的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片花，因为它现在正在湖南卫视首播，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着这样一部影视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片花。 一招热播剧，好看剧有戏。上周猎场的剧情十分精彩，眼看与初恋女友即将复合的关键时刻，郑秋冬竟然搞事入狱了。眼看心爱的女人黯然神伤，还是要口是心非的和对方一刀了断。感情虐心到小编此刻只想抓住编剧的肩膀怒吼一句：老胡的幸福交给我守护。本周我们迎来了郑秋冬白手起家时期一起打拼的妙龄少女熊青春，还见证了老胡从作死到本分，从急功近利到成熟内敛，也算是为这段灰暗的感情线添上了一抹温暖的色彩。不得不说，能搞定老胡这样用情专一的男神，看得出我们小万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嘛。那他是靠什么怎么搞定我们秋冬男神的呢？追男神36集其一，印象养深，在男主作死隐瞒身份时期揭人老底，还趁机敲诈。 20。 晚。 小编只想问，这是有多大仇啊？ 都有男人， 我只是想成功引起你的注意。追男神36计其二，队友不坑。你们别看会成功这人啊，老老实实，背地里就是一个整天瞎操心别人的全能辅助。 你看我们郑总，雷打不动，整体资源那跟郑总差远了，除了出国留学这一项，剩下的我们郑总完胜了。 追男神36计其三， 哎，就不告诉你们追男神36计其3是什么啊？ 其三是什么？就不告诉你哈，大家可以去看。对，因为现在还正在热播当中嘛，而且就是关乎职场当中打拼或者是这个创业路上的这些事情，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三部啊，这个有关于职场方面的电视剧，叫做《猎场》，而且这部剧我妈妈之前还给我推荐过，我很奇怪。 对对对，因为确实跟我们很相近，你看她的服装，这个我还留意了一下哈，西装加衬衣也是很笔挺的这种感觉，很帅气。 没错，这个我们的今天推荐继续啊，这个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的应该是第二名的电视剧，电影 电影电视剧， 它也有电视剧，是两个版本的，就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个也是非常有名，而且很多人都是百看不厌哈。 没错， 它呢是一部由上海电视传媒公司、上海展捷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励志型电视剧，改编自李可的同名小说，由陈明章执导，王珞丹、李光洁、李彩叶、夏凡、陈慧珊、叶通、尚于博等主演。这个应该是影视剧了。那么同时，它讲述了杜拉拉通过努力从一名普通员工蜕变到了管理层的故事，应该是那种超励志的职场奋斗史。 没错没错啊，这种剧情和剧情方面呢，应该可以说是按照原有的套路来进行的啊。 对，会有一些套路哈，但 是职场小白，就是从职场小白，然后被这个主管看中啊，某身上有品质跟我挺像的嘛，然后把他交给一个手头上的工作交给他啊，然后委以重任啊，然后身边有女同事肯定看不过眼啊，然后中间再来小打小闹，对吧？ 对对对， 一步一步往上走。 不过确实每个人可能也能找到身边的一些影子，因为毕竟职场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些事情都会遇到。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呢，今天首推的或者是跟创业更相关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电影《中国合伙人》。 哎，没错啊，这个《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呢，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上映的。而且它一上映之后就掀起了一股创业的热潮，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创业，该不该去创业的这种热议。 确实，而且它也是因为真实的一个故事去改编而成的嘛，就很多人可能事先已经熟知这个故事了， 对， 然后后来又把它搬上荧幕，搬上了这个电影当中，影院当中，那很多人看到了之后呢，也是大家的称赞哈。那它呢是由陈可辛导演执导，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的，并且呢他也是讲述了在这样一个创业大潮之下，土鳖陈冬青、还有海龟孟小俊以及愤青王阳，在20世纪的80年代到21世纪之间，然后从他们的相遇相识，最终创办了英语的培训学校，并且走向国际哈，最终实现了中国式梦想的故事。 哎，这个虽然是2013年的电影啊，这个时隔4年，我现在也还记得当时的那个电影海报。就是佟大为、黄晓明，还有这个邓超三个人，就是蹲在时代广场上， 对对对， 然后后面放着他们的公司名。 嗯， 对，是这样。 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大嘴也说到这个蹲在时代广场下面，其中其实有一段特别让人振奋的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在跟美国人进行谈判的过程。那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找到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片段哈，大家可以通过片段来回顾一下。 Mr. Bernard, it's a gift from me. Did you go to Chinatown? Chinese mooncakes. Next week is the moon festival. And if a fight breaks out later, I'll have something to throw. Oh, you got the joke. For you. Mr. Bernard, we officially offer a formal apology. We acknowledge we committe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are prepared to settle. But not 15 million. Please, pick any clause you want. Any clause that is related to our caucus. Clause 11. The WIPO Copyright and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1998. Amended Section 101 by adding the definition of Geneva Phonograms Convention. Pick another one, please. 35. The WIPO Copyright and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1998 requires that subparagraph D of the definition of eligible country take effect upon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 with respec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occurred May 20th, 2002. It's because I memorized the entire text on the plane coming here.It's a skill that I mastered when I was 18. That year, I memorized the whole Xinhua English Dictionary. For your information, I was only considered mediocre among my peers. Chinese students are extremely adept at taking exams. You can't imagine what they'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o succeed.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Mr. Bernard, regardless of the final ruling, This meeting marks the start of our formal partnership. We hope the EES can enforce its copyrights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don't like being called thieves. We've come here today, hoping to educate you about one thing. China has changed. Unfortunately, you are still stuck in the past. Mr. Ma, may I remind you, Yao Ming is in the NBA. That's because the NBA was trying to tap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a is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Today, Chinese students don't aspire to stay in America. They want to go home. Yet, you're still stuck on whether they cheat on exams. Mr. Barnard, before we came to the States, we debated whether to list the new dream on the stock exchange. Now, I've come to a decision. New Dream's IPO will be officially announced today. What makes it? 哎，这也是这个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一个非常，虽然说画面没有那么的燃，但是我们看起来会让你热血沸腾的一个片段啊。 嗯，因为他们在这个谈判桌上啊，用英文，用非常流利的英文，然后振振有词的进行谈判哈，就是非常的慷慨激昂。而且我觉得这是内里的一种内心的自信所带来的。 没错。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个《中国合伙人》作为今天这个我们的主题？提的第一名呢？因为这三个人啊，这个具体在现实生活中是谁，我就不跟大家说了。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三个人确实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有这么一个梦想，想去把它付诸实践。然后经历了很多种种情况，比如说电影之中展现的呀，说这个公司要打官司，存在各种抄袭啊、作弊这种行为。然后或者是之后的国内市场对他们进行了不认可啊，这样种种的，然后到今天的这么成功。其实他们三个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一大这应该怎么说？ 对，因为你看他们的这个成功之路哈，正是印证了咱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我们每个不一样，所以有梦的时候就要勇敢去追，那么肯定一定是可以达到，哪怕我们享受在追求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没错啊。所以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大学生朋友们啊，这个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有想自己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去努力做啊，这个有祖国母亲在身后支撑着你们吧。 今天大总特别爱说这样一句话哈，因为我们不一样。 没错，这里是 FM98.2 FM927，Fresh Radio 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今天呢也是世界学生日啊，而且是我们的大型直播节目《我们》，而且稍后还有更多的我们来亮相，请继续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北京青年广播，释放青春，激情我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